寂寞的空港，催促着离去的航班，只能这样删去你的影像，就没有遗憾。这次我很坚强，不再有幻想，你的梦不够宽敞，装不下我的泪两行。今夜我就要离航，点亮月光，走进没有爱情的空港，忘掉感伤，忘掉所有替你圆的谎，不必伪装，天塌下来就让别 在陌生国度深，始终不能自控，想起了你。 这地方风景太美丽，不可以分享，有什么意义？独来独去，只想找到自己，而真实的自己就是不能失去你。 我一个人走 天涯海角，你继续走， 你会否明白我感受？ 不是要自由， 只要握你的手， 相信相爱多年后，你为我守候，你没有停留。 何为长相厮守？ 你好吗？ 一路上没有你在左右，面对现实一无所有。 可惜当天放开你的手， 再不能回头。一个人走 天涯海角，里继续走， 你会否明白我感受？ 不是要自由， 只要握你的手， 直到一直往前走，永远在我手。 你没为我停留，何为长相厮守？ 才记得 你我在那天曾邂逅，曾经拥有天长地久。 如果当天我们不放手，能不能回